Book 2 12 12 12 المشروبات 饮料 أنا أشرب شاي 我喝茶 أنا أشرب قهوة. 我喝咖啡. أنا أشرب مياه معدنية. 我喝矿泉水. أتشرب شاي مع ليمون؟ 你喝加柠檬的茶吗？ 你喝加柠檬的茶吗？ أتشرب قهوة مع سكر؟ 你喝加糖的咖啡吗？ 你喝加糖的咖啡吗？ أتشرب ماء مع ثلج؟ 你喝不喝加冰的水？ 你喝不喝加冰的水？ هنا توجد حفلة. 这里有一个聚会. 这里有一个聚会. الناس يشربون شامبانيا. 人们喝香槟酒. 人们喝香槟酒. الناس يشربون خمر وبيرة. 人们喝葡萄酒和啤酒. 人们喝葡萄酒和啤酒. أتشرب الخمر؟ 你喝酒吗؟ 你喝酒吗؟ أتشرب ويسكي؟ 你喝威士忌吗؟ 你喝威士忌吗؟ أتشرب كولا مع رام؟ 你喝可乐加朗姆酒吗？ 你喝可乐加朗姆酒吗？ لا أحب الشامبانيا. 我不喜欢喝香槟酒。 我不喜欢喝香槟酒。 لا أحب الخمر. 我不喜欢喝葡萄酒。 我不喜欢喝葡萄酒。 لا أحب البيرة. 我不喜欢喝啤酒。 我不喜欢喝啤酒。 الرضيع يحب اللبن. 这个婴儿喜欢喝牛奶。 这个婴儿喜欢喝牛奶。 الطفل يحب الكاكاو وعصير التفاح. 这个小孩喜欢喝热巧克力和苹果汁. 这个小孩喜欢喝热巧克力和苹果汁. المرأة تحب عصير البرتقال وعصير الجريب فروت. 这个女人喜欢喝橙汁和葡萄柚汁。 这个女人喜欢喝橙汁和葡萄柚汁。